呸！ 车头里的王从阳朝年轻巫师啐了一口老痰，糊在了对方的眼睛上。这巫师抹了把脸，已是出奇的愤怒了。他举起手中的真视之眼，念起神秘的咒语来。这时，后方的第二架蒸汽列车已经抵达，那车头里竟是有人伸出一只手来，直接从巫师手里将真视之眼给夺走了。巫师举着手臂，茫然地站在街道上，看着一前一后两架蒸汽列车行驶而过，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似的。下一刻，年轻巫师暴跳如雷：“ 给我通知城内城阁骑士团，我要通缉他们，再通知守备骑士团封锁城门，从现在起不准任何人进出温斯顿城。” 以往年轻巫师也与人战斗过，但被人直接夺走真视之眼的情况他还是第一次遇见。温斯顿城镇里竟然出现这种完全无视巫师荣耀的人，绝对不能放过。此时此刻，王从阳站在车头里谨慎地驾驶着蒸汽列车，他时不时回头便发现任小素驾驶的蒸汽列车就在后方不紧不慢地追着。城镇中本在熟睡的属民们纷纷起身朝窗外看去，可他们却看到了自己根本无法理解的事物在街道上疯狂疾驰。任小素平静地站在黑色的蒸汽列车里，车头上的烟囱里喷吐出滚滚黑烟，就像是来自地狱的列车。很久以前，中原的电影导演穆婉哥说起电影拍摄来，一直都很羡慕灾变前能够拍摄极其惊险的飙车追逐镜头，可惜他们现在的技术还无法重现这一幕。任小素心想，自己这也算是飙车追逐了吧，虽然双方开的都是火车。这会儿王从阳似乎已经想好要往哪里逃窜了，他驾驶的蒸汽列车突然向北方驶去。黑夜里，一名手持红色真视之眼的大巫师快速赶来，他站在房顶看着渐渐驶来的蒸汽列车，开始低声吟唱起长长的咒语来。附近建筑里有署民突然发现了他，便顿时惊呼：“ 是德文希尔大巫师，竟然有人逼他出手了。” 近十年来，温斯顿城里每月的礼拜仪式都是由德文希尔大巫师主持的，所以署民都认识他。能够主持礼拜仪式，说明这位大巫师在整个温斯顿家族内也有着极高的地位，虽比不上家主，但也差得不会太远了。当长长的咒语即将吟唱结束的时候，那些正在偷看的署民突然惊呼起来。房顶上忽然有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影出现在德文希尔背后，并且手持着黑色的长刀从巫师背后插进了对方的心脏。老许并未停留，他从德文希尔手中拿走红色真视之眼，便重新消失在了雨幕中。附近建筑中的署民们一个个吃惊地捂住嘴巴，看着德文希尔慢慢倒下，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混乱中竟还有未知的敌人在肆无忌惮地收割着真视之眼。蒸汽列车里的任小素露出微笑来，今晚收获可真是不少啊，这才一会儿的功夫就弄到八枚真视之眼了，其中有七枚橙色，一枚红色。貌似温斯顿这样的家族随便一名正统血脉的巫师最低配都是橙色真视之眼了。这样一想，任小素真是更加同情小梅了，自己一定要找机会给小梅换枚更好的真视之眼才行。今天晚上一场惊天动地的追逐战竟是直接引出了数十名巫师，不光德文希尔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好些个巫师在赶来的途中连蒸汽列车的影子都没看见就被老许给阴了。老许在雨幕中来去自如，没有任何一个巫师能够在他靠近之前念出完整的咒语来。圣歌骑士团集结完毕后纵马冲出了城内军营，哒哒哒的密集马蹄声震撼人心。可惜马匹在蒸汽列车的速度面前终究还是弟弟，一般情况下用作比赛的纯血马时速也不过是56公里到64公里左右，中途那边颜六元培养的变异战马应该能更快一些，但依旧不可能追上时速120公里的蒸汽列车。所以 不管这圣歌骑士团声势有多么惊人，他们也只能接受自己与追击目标越来越远的事实。前方消息不断传来，德文希尔大巫师身死，他的儿子贝德巫师身死，他的侄子卡文迪身死。圣歌骑士团的骑士长现在都想飞过去对那两位正在你追我赶的凶徒问说，你们快别打了，再打就把温斯顿家族的巫师给打没了呀。温斯顿家族的巫师当然不会就被这么打没了，虽然这家族在伯克利、都铎、诺曼面前只是一个二流巫师家族，但巫师也是有上百人的。只是今晚巫师们的死亡速度太快了点，快到让人有些害怕。短短十多分钟里已经有八名巫师死亡，而他们却连凶手是谁都不晓得。有人去追问目击者，大家都说是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干的，对方来无影去无踪。这暴雨天气本就影响视线与听觉，现在又碰上如此棘手的敌人，温斯顿家族确实是有些怕了。整个家族里比德文希尔大巫师更厉害的巫师也不过三人，连德文希尔都被人暗算了，还有几个巫师能顶住这种级别的偷袭？可温斯顿家族的人有点想不明白，按照巡逻士兵以及一些署名所言，这分明就是两个陌生人在温斯顿城里展开了追逐战，跟温斯顿家族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结果这俩开着火车追来追去的始作俑者到现在还是屁事都没有，他们温斯顿家族却伤亡惨重。合着您二位是专门来搞温斯顿家族的吧？这上哪说理去？温斯顿家主在庄园中吩咐， 让家族里的巫师回到庄园里，不要再单独去应对敌人了。这次我们面对的敌人并不简单，我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是都铎家族搞的鬼，目的就是为了阻拦我们配合伯克利家族北伐。但是在我温斯顿领地内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恶行，想走是根本不可能的。让圣歌骑士团继续堵截，去召唤埃布尔、奥斯顿两位大巫师过来，今晚需要我们三人联手了。 埃布尔和奥斯顿是温斯顿家族内部排名第二、第三的大巫师，地位仅次于温斯顿家主马修斯。由他们三人联手，就算是都铎家主亲自来此，也未必就能占到什么便宜。周围的巫师们这时候意识到，家主已经动了真怒，非要亲手杀死这两名破坏者不可。此时王从阳站在蒸汽列车内遥遥看向窗外，他其实很清楚一点，任小素的精神意志要比他强大太多了，光从车厢数就能看出这一点。所以哪怕他开着蒸汽列车，也丝毫没有可能摆脱身后那位狠人，想要逃脱那就必须借助外力。这城中还有什么外力是能够抵挡任小素的呢？王从阳心里早就有了答案，温斯顿家族。温斯顿城是温斯顿家族的政治中心，所以这里汇聚着整个温斯顿领地内 80% 的大巫师，其余城镇也就是几名小巫师坐镇罢了。此时此刻应该有大量巫师聚集在温斯顿城北方的庄园里吧，那就是王从阳脱身的关键。蒸汽列车轰隆隆地朝北方驶去，王从阳知道这样做会很危险，可他能怎么办？他也很绝望啊。突然间王从阳回头打量着身后，不知何时老许已经重新与任小素汇合了。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伫立在蒸汽列车的车头上，衣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手中的黑刀斜举着，似乎随时都要劈砍而出。车顶之上是伺机而动的老许，车顶之下是不慌不忙的任小素，这一幕看起来异常和谐却又恐怖。这时候王从阳恍然大悟，其实任小素没有直接弄死自己，恐怕就是想让自己制造出混乱，然后引他去温斯顿庄园。任小素对温斯顿城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圣歌骑士团的驻扎地址、温斯顿庄园地址，所以 当混乱开始的时候，任小素也不知道该如何躲避圣歌骑士团围攻，更不知道该去哪儿对温斯顿家族趁火打劫。但是没关系，王从阳一定是知道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基于对王从阳的了解，这个人相当鸡贼，对方来到巫师国度这么久，最先做的肯定是了解这里的环境，然后思考出事的时候该如何处理。任小素只需要紧紧地跟着王从阳，起码圣歌骑士团是绝对追不上他们的。其次，王从阳为了摆脱他，一定会选择借力，至于借谁的力，那就不用多说了。在猎人与猎物的角色之间，任小素从来都是扮演着猎人的角色。想要抓捕猎物，那就首先要搞清楚猎物在想什么，就像他对付远征军团的蛮子一样，你只需要比猎物多想一步，那就永远也不会输。王从阳此时蛋疼无比，即便他猜到任小素是想利用他，但他还是得照做才行，毕竟硬闯温斯顿庄园，他说不定还能有一线生机，回头面对任小素，那真是十死无生啊。眼看着两架蒸汽列车距离温斯顿庄园越来越近，王从阳已经无比蛋疼起来。然而最蛋疼的可能还不是王从阳，而是梅哥。小梅被丢下之后，一个人慢慢摸索着道路往驿站方向赶去，在路上的时候就已经听到城中的混乱声，简直都不用思考他就能明白，这一定是任小素搞出来的事情。任小素是当着他的面追出去的，然后马上温斯顿城里就乱起来了，这能是巧合吗？也就是这个时候，小梅同志才深刻明白自己拐回来的那位妖怪有多么凶狠。原来对方以前说过的话都是大实话，从来都没有吹过牛逼啊。这让梅哥忍不住思考，对方说要帮助自己走上人生巅峰，到底有多巅峰？紧接着他便看到两架蒸汽列车从他身处的街道呼啸而过，梅哥透过车窗看到第二架蒸汽列车里的任小素甚至还偷偷地跟他摆手打了个招呼。这时候还打个鬼的招呼呀？梅哥赶紧把自己斗篷的兜网拉低，生怕被附近的居民记住自己的模样，直到他发现附近并没有署名，小梅同志才终于放下心来。不行，得赶紧回驿站才行，外面的世界太吓人了呀。等等，梅哥突然愣住了，刚刚任小素所在的那架蒸汽列车顶上好像还站着一个执刀人吧，那个人好像还戴着一副白色面具吧。梅哥下意识暗叫不好， 有人已经潜伏在车顶要对任小素下手了。 但是梅哥很快便反应过来，那哪是要暗算任小素的人呢，分明就是任小素的同伴才对，难怪任小素以前被追杀的时候一点都不慌张。白色面具实在是勾起了梅哥太多的回忆，自打他从178要塞那边回来开始，老许就成了梅哥的一块心病。毕竟谁被人一路追杀，甚至还追杀到家里，都会有那么一些心理阴影啊。当时真正想要暗杀梅哥的两个巫师全被任小素弄死了，梅哥连那两个赏金猎人的面都没见到，只看见老许了，所以在梅哥心里其实一直都是那个诡异的白色面具在追杀自己。当初在路上的时候，大半夜忽然有人释放巫术，差点把他和绵羊人一起坑杀掉，回到约克郡以后，对方还大肆纵火。面对如此凶徒，梅哥是真的很怕呀。他又不是什么大武士，被人追杀了感到害怕也很正常。现在梅哥忽然发现这真相好像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了，这所谓的杀手竟然是任小素的同伙，那任小素到底是怀着什么目的啊？是任小素要杀他吗？不是，一定不是。倒不是说傻白甜过于相信任小素，而是他现在已经明白任小素杀他其实并不用那么麻烦， 眼瞅着这温斯顿城都快被任小素给拆掉了，对方真想要弄死自己，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另外，梅哥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与任小素之间的友谊还是很真诚的。想到这里，梅哥首先排除了任小素想要杀他的可能，那么其中就一定有其他的误会了。但是梅哥觉得还是有好多事情说不通啊。他们发现白色面具的时候被人用巫术埋到了坑里，可任小素与白色面具刚从中途过来，连真是之眼都没有，怎么使用的巫术啊？梅哥非常确定的是，当初差点坑杀自己的就是献帝术。等等，梅哥慢慢停下了脚步，谁说中土就一定没有真实之眼了？自己之前拐任小素的目的之一，不就是询问一些与黑色真实之眼有关的线索吗？他感受到了黑色真实之眼易主的能量波动，而后任小素突然出现在了哨所，还故意被自己拐到了巫师国度。最早的时候他给任小素说，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未必能得到真实之眼，所以你最好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巫师梦。那个时候任小素是个什么反应？似乎是非常不以为然的表情，仿佛分分钟就能弄到真实之眼一样。这一刻梅哥简直想明白了太多事情，黑色真实之眼就在任小素手里。梅哥觉得自己很有可能猜到了真相，但他就算想明白了也还是有点难以相信，那可是黑色真实之眼啊。可是这件事情里还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比如任小素那时候并没有掌握巫师语，当天晚上他释放过的巫术就一个火球术 Fire， 所以任小素是学不到献帝术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太乱了，太乱了，太乱了，太乱了。 梅哥晃了晃脑袋，再次动身朝记忆中驿站的方向赶去，他决定先回到驿站再说。梅哥打定主意了，他回到驿站之后就先把所有东西收拾好，再命人将马车的草料备齐，随时准备跑路。此时温斯顿家族内部已经有上千人明火执仗的聚集在这里，大家要么举着火把，要么提着煤油灯，其中大部分是圣歌骑士团过来护卫庄园的骑士，小部分是温斯顿家族内的巫师成员。在场所有人全都沉默地看着面前的三位大巫师，等待他们商量出对策。不过这段时间内庄园也不安宁，城内时不时便会有圣歌骑士团派来的骑士传递消息。 家主，您的儿子死了。 隔了一会儿再有人过来传递消息。 家主，您另外一个儿子也死了。家主，您又死了个儿子。 家主，您儿子…… 说实话，儿子太多就这点不好，敌人都还没见到呢，先死了五六个儿子。这种故事听起来太过悲伤了，感觉像是被人灭门了似的。这事儿放在中途，不论哪个财团掌舵人听到这种消息，恐怕都会心脏病发作了。但放在巫师国度里，温斯顿家主脸上表情非常平静，压根看不出来什么情绪。温斯顿家主今年刚过50岁，这在所有巫师家族的家主中算是比较年轻了。在巫师国度的权力阶层中，年轻便代表着野心，还有生育能力。不就死了五六个儿子吗？以他这个50岁的年纪，吃点炼金术士的药物，然后再努努力，半个月也就补上了。此时，温斯顿家主对面前的圣歌骑士团以及家族成员说道， 如今各位已经集结完毕，对方只有两个人而已，是不敢与我们正面对抗的。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如何包围他们，所以我决定将各位分成三队，由我、埃布尔大巫师、奥斯顿大巫师分别带领，对这两名狂徒进行围剿。 今天晚上城内的圣歌骑士团已经全员出动了，可王从阳不愧是逃命好手，他连圣歌骑士团在遭遇突发事件之后会如何行动都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所以当圣歌骑士团开始追捕王从阳、任小素二人之后， 却发现自己除了跟在后面被溜得团团转以外，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在巫师国度里，骑兵便代表着机动能力。巫师历史中一提到骑士团，便用发动闪电战、快速奔袭这样的语句来描绘。听起来很厉害，但实际上，就那50公里的时速，在任小苏和王从阳眼里，简直就跟开玩笑一样。圣歌骑士团倒也尝试过设置路障、分兵围堵，可就以任小苏与王从阳的实力，能害怕这群手持长矛的选手才有鬼了。每次王从阳看到路障和骑兵的时候，蒸汽列车都不带减速的，直接顶着黑锅就碾过去了。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没有大巫师出手，谁都拿着两人没办法。温斯顿家主这边将人员都分配好之后，一脸严肃地看向众人。 记住，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避开我们，但是你们的责任是…… 话没说完呢，温斯顿家主便已经听到庄园外传来蒸汽列车的汽笛嗡鸣声。一名巫师犹豫了一下， 他们可能并没有想要避开我们。 按照常理，一整个家族 70% 的巫师聚集在庄园里，那敌人就一定会避开这里。这种情况下，别说两个狂徒了，就算是都铎家主或者诺曼家主亲自来，也不一定敢这么嚣张吧。所以温斯顿家主理所当然地说，大家要想办法包围他们，千万别让他们跑了。温斯顿家主觉得自己这么说没什么毛病，对不对？然而现在他听着那蒸汽列车嚣张的汽笛呜咽声，竟是忽然有种被对方给包围了的感觉。 散开，准备战斗！骑士团架设路障，小巫师站在我们身后。 说话间，大家已经透过庄园大门隐约看到长路尽头的蒸汽列车了。温斯顿家主看到列车时有些疑惑，这种东西是怎么出现在巫师国度的？巫师组织在灾变之后对知识进行了封锁，他们坚信属民越缺乏知识越方便管理，但他们也不至于糊弄自己，所以大部分巫师家族还保留着一些灾变前的资料，例如温斯顿家主就在家中见过关于火车的旧照片与资料。寻常巫师国度的百姓可能已经不知道火车是什么了，但温斯顿家主是知道的。他当下看着那所谓的钢铁怪兽，心里只好奇对方是怎么把火车开进来的。然而来不及细想那么多，第一架蒸汽列车转瞬即至，他与埃布尔和奥斯顿两位大巫师相视一眼，便开始吟唱咒语。大巫师吟唱咒语时有种奇怪的韵律，那神秘的吟唱声就像是歌剧一般。下一刻，数十只掀动着金翅的火焰鸟从三人面前飞纵而出，气温骤然升高。圣歌骑士团的骑士们只感觉面前有热浪扑来，他们的眉毛与头发都散发出烧焦的味道。只是咒语还未停止，那一只只火焰鸟在空中竟然再次幻化，变成了一只只鹰面人身的火焰怪鸟。当他们张开双臂时，巨大的羽翅一展，足有3米。巫术的名字叫做伽罗罗，在神话故事中，伽罗罗是神明的坐骑。每个巫师家族基本都会拥有自己的独家巫术，这也是他们赖以在巫师组织中立足的根本。一般情况下，独占巫术的强度便几乎决定了一个家族在巫师组织中的地位，它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伽罗罗这个巫术拥有强大的爆发力，当他们与敌人相撞时，可能还未动手，敌人便已经灼伤了。按理说，温斯顿家族早就能成为伯克利那样的一流家族了，可这么多年来，他们的火焰伽罗罗术一直都被都铎家族的冰裂之术克制，被都铎家族打压得抬不起头来。这也是温斯顿家族为何要投靠伯克利家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时，一头头伽罗罗从空中掀动着羽翼扑向当先的那架蒸汽列车。王聪阳在车里看的整个人都麻了。刹那间，他控制着蒸汽列车紧急转弯，车头一拐，这后面的车身犹如神龙摆尾似的甩出了轨道，整个五节车厢在地面上宛如漂移一般横向移动起来，列车的金属轮子甚至还与地面刮蹭出了巨大的火星来。任小素在后面感叹，这还真像是一场飙车大戏啊。车身漂移中，王从阳堪堪躲过了那数十头伽罗罗的扑击。时间仿佛被人按下了慢放键似的，温斯顿家族的人惊愕间看着那蒸汽列车的车身朝他们横推过来。温斯顿家主看着那车头之中越来越近的王从阳，他冷笑着操控伽罗罗飞了回来。只不过他有点疑惑，那车中之人张嘴好像要对自己说点什么。 呸！ 一口痰突然跨越七八米空间，携带着蒸汽列车移动中富余的惯性朝着温斯顿家主呼去。好在他的心髓不是弱者，在那口痰到来之前便已经闪身挡在了温斯顿家主面前。紧接着王从阳骤然加速，就像是赛车过弯后的推头感一般朝着西方加速逃逸了。温斯顿家主勃然大怒地推开自己面前的亲髓，然后正好与后面的任小素隔着车窗玻璃面对面凝视着，彼此相距近百米。任小素半张脸都笼罩在兜帽的阴影里，但温斯顿家主还是能感觉到对方正朝自己发出无声的嘲笑。 杀了他们！ 王从阳的蒸汽列车车厢少，正所谓车小好掉头。任小素想要躲避伽罗罗便没有那么轻松了。不过好在任小素也并没有打算躲避。蒸汽列车疯狂加速，这似乎是一场巫术与中土能力的对决。蒸汽列车与火焰伽罗罗到底谁更厉害？当然是 RPG 火箭弹更厉害一些。已经驶离主战场的王从阳想要回头看看任小素如何应对巫师家族，结果他便看到对方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 RPG 来，直接手举着发射器伸出窗外朝着温斯顿家主扣动了扳机。王从阳悚然一惊，这才是真正的狠人啊。火箭弹带着长长的烟幕尾翼旋转飞出，温斯顿家主骤然念起短促的咒语来，一圈火焰纹路以他为中心爆开。RPG 与那火焰纹路接触的一瞬间便爆炸了，连带着周围的圣歌骑士一起炸得向后飞起。温斯顿家主倒是没事，他被薄如蝉翼的火焰纹路保护着，连破碎的弹片打在上面都无法将之穿透。任小素内心一阵赞叹，这里的巫师确实有两把刷子，难怪以前能祸害西北。看来自己以后还是得慎重一些，不能老以小梅的实力来衡量整个巫师组织的巫师们。下一秒，任小素任由伽罗罗们冲击蒸汽列车。戴着白色面具的老许并没有去管这些伽罗罗，而是微微蹲下，紧接着整个人影从车头之上弹射而起，速度之快犹如幻影。温斯顿家主下意识地抬头看去，那头顶的阴影已经将他笼罩。老许高举黑刀顺势劈下，保护着温斯顿家主火焰纹路仿佛弹壳似的骤然绽放出裂纹来。黑刀面前，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敢说自己足够坚韧。在老许弹射而出的刹那间，任小素竟驱散了蒸汽列车，整个人炮弹似的依靠惯性飞出。人还没有落地，他身体里的纳米机器人便已经完成了集结，组成了极其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外附式装甲。一切冲击力都因蒸汽列车的惯性而起，老许的腾空弹如此，任小素身披外附式装甲冲破伽罗罗封锁也是如此。在16节蒸汽列车即将闯入温斯顿庄园之前，任小素便在加速加速加速一直加速。他内心很清楚该怎么对付巫师，只要将彼此距离拉近，然后屠杀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在冲进温斯顿庄园的最后那段路上，蒸汽列车以极限的120公里时速疾驰，而任小素与老许以反作用力离开车头的速度则要更快一些。王从阳在车上看着身后，此时此刻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任小素眼里从来都不算什么首要目标，对方追逐自己就是为了找到温斯顿家族，并以城中的巨大混乱来催促这些巫师聚集在一起。王从阳明白了，对方并未将自己放在眼里，这样说起来好像很屈辱，但他内心的真实感触却是一阵庆幸。 祝你们好运吧。 王从阳对渐渐远离的温斯顿庄园感叹道，任小素已经穿上了外附式装甲，这就算是开大招了。他自己也是个身经百战的人，所以他很清楚那些脆皮巫师被任小素这样的选手近身会有什么下场。想把巫师杀完可能不现实，毕竟温斯顿家族还有点压箱底的绝活，但杀一半大概是没有问题的。此时老许手中的黑刀已经朝着温斯顿家主当头劈下，火焰纹路组成的防御体系在黑刀的劈砍下绽放出蜂窝状的裂纹，紧接着一寸寸碎裂开来。然而就在黑刀将要把这位家主一分为二的时候，这位温斯顿家主身上的巫师袍竟然燃烧起来，瞬间巨大的火焰将温斯顿家主包裹其中，黑刀刀锋从火焰中劈过，就像是斩断了空气似的，火焰中竟空无一物。裹挟着任小素的外附式装甲已经来到了奥斯顿大巫师面前，一拳挥出，奥斯顿手握红色真实之眼吟唱咒语，只见一圈与温斯顿家主一般无二的火焰纹路扩散开来，宛若实质。然而当那火焰纹路与任小素拳锋相撞的刹那，沛然的火浪在撞击处爆发开来，任小素倒是没事，面前的大巫师却被这冲击力掀了出去。可是就在任小素想要追上去补刀的瞬间，奥斯顿身上的巫师袍也燃烧起来，火焰燃尽之后，原本该躺在奥斯顿的地方已经空无一物。远处有两团火焰凭空燃烧起来，当火焰散去便露出两位大巫师的身影来。任小素皱起眉毛来，这恐怕就是温斯顿家族用来保命的绝活了，属于自己发现后却从不向外界招示的那种。只是任小素有点好奇，这巫术到底是什么原理？难道说对方能够一直这样用火焰替死？那还真有点费功夫了。结果任小素环顾四周的时候，赫然发现不远处有两名年轻巫师竟然先后七窍流血而死，那血液流淌在地面后结成了神秘的法阵。这一瞬间任小素心中明悟，火焰替死的巫术是跟都铎家族的血祭召唤术差不多了，都是以亲缘关系来发动，使用一次便要用自己子嗣来作为巫术的燃料。任小素倒吸一口冷气，难怪巫师家族的人喜欢生这么多孩子，合着关键时候都能派上大用场。这血祭巫术厉害归厉害，就是太费儿子了。任小素在想，那巫师们年纪大了肯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吧，自己这黑药是不是能有很好的销路来着？当然这时候思考如何售卖黑药就有点太嚣张了。任小素与老许干脆朝着周围的年轻巫师冲去，既然大巫师有这种用自己儿子替死的手段，那自己与其追着大巫师，那还不如更直接些，直接杀儿子。只不过这些巫师家族的年轻人有点多，自己该从哪里下手？任小素在战斗中是非常冷静的，他的战斗意识远超常人，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便明白了自己该优先对谁动手了，谁拿的真实之眼等级高就先杀谁。老许与任小素两人冲进人群里，有圣歌骑士团的骑士冲上来护驾， 可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被冲撞的骨骼碎裂。没有了大巫师的保护，任小素冲进人群里，便如同狼入羊群一般，根本不给那些小巫师吟唱咒语的机会。只是短短的几秒功夫，任小素便与老许杀了30多名年轻巫师，而且还都将真实之眼给抢走了。任小素这边还好些，能直接把真实之眼塞进收纳空间里，并不占地方。但老许那边就不行了，还得一边兜着上衣的下摆用来装真实之眼，一边提着黑刀砍人。有小巫师一边向后退去，一边快速吟唱着咒语，可他们忽然发现这两个冲进温斯顿家族的敌人都太凶悍了，看见火焰之墙都不闪躲的，直接硬闯，而火球术之类有运动轨迹的巫术则全都落空了。在任小素的运动神经面前，这些弱不禁风的巫师们看起来就像慢动作一样。躲到远处的三位大巫师顿时急眼了，要是再被这两个巫师继续杀下去，恐怕温斯顿家族就真的要被灭门了。 火海！ 奥斯顿、埃布尔、温斯顿家主三人骤然握住对方的手掌，剧烈燃烧的火焰从他们脚下蔓延而出，这地面仿佛被人泼了汽油似的，快速燃起熊熊大火。温斯顿庄园里的建筑顷刻间被烧为灰烬，那富丽堂皇的装饰全都转瞬成空。但他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今晚他们若不拼上这一切，温斯顿家族就没了。任小素看着那一片片朝自己包围过来的火海，然后笑了笑。说实话，他还真没有打算今晚就把温斯顿家族给灭掉，毕竟他还需要温斯顿和伯克利联手北上呢，那才是真正的好戏开端。任小素的声音透过外附式装甲传出， 你与伯克利家族的野心杜多家族已经知晓，今晚是家主让我给你们送来问候。 当声音穿透装甲后，会变得格外低沉。任小素知道这句话很假，对方未必会信，但他平日里反正也习惯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做法，万一哪个派上用场了呢？温斯顿家主听着任小素的话语，脸色越发的阴沉了。 烧死他！ 火海的温度高得离谱，当热浪扑面而来的时候，任小素便明白了，这大概是温斯顿家族的最后杀手锏了，自己不能硬扛。难怪幺七八要塞还没崛起的时候会被这群巫师祸害，有一说一，巫师们的手段确实非常狠辣诡异。任小素在外附式装甲里笑了笑，今晚这点动静还不足以打消伯克利北伐的决心，该来的战争迟早会来，那时候他应该已经在根特城里安心地等待时机了。如今这场战斗不过是为20多万英灵收点利息，自己也有很久没有经历高强度战斗了，正好热热身。下一刻，刚刚才被他驱散的蒸汽列车从虚无中驶出，温斯顿家主顿时急了， 拦住他，在火海包围住他之前不要让他跑了。 可是他这狂怒吼声并没有什么用，温斯顿家族年轻一代早就被任小素杀破了，他根本没人敢来阻拦。倒也不是这温斯顿家的人胆小，而是他们很清楚以他们的实力过来阻拦确实没用，那就别去做无谓的牺牲了，而且万一真的拦下来了怎么办？当这俩狠人拼死一搏的时候，大巫师倒是可以用子嗣替死，他们这些年轻的上哪说理去？血祭巫术可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一般都掌握在少数大巫师手里。等蒸汽列车来到身边的时候，任小素与老许抓住列车的铁栏杆，跟着列车一起向王从阳消失的地方驶去。就在温斯顿家族的人以为任小素这就要离开的时候，任小素忽然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杆黑色大狙来，隔着火海随便轰了一枪，刺耳的轰鸣声把年轻巫师们吓了一大跳，紧接着便听到火海另一端传来奥斯顿大巫师的惊呼声， 埃布尔，埃布尔，你怎么了？ 这一枪太快太快了， 埃布尔大巫师竟是连血迹巫术都还没来得及用，直接暴毙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心中笃定，对方用血迹巫术来替死，也得有个施法的过程。这玩意儿是主动技能，并不是被动。只要不是被动，那以后再遇到温斯顿家族的大巫师就好办了。原本温斯顿家的大巫师还想再联手追杀任小素的，结果这一枪把所有计划都给轰翻了。任小素没有尝试着用暗影之门穿透火海夺取对方的真实之眼，这个杀手锏他还藏着有大用处。今晚的收获已经足够丰厚，任小素将老许那边兜着的真实之眼也都收进了空间，眼瞅着他手里的石头数量都快破70了，其中一枚还是红色的，成色更是数不胜数。再反观温斯顿家族那边，熊熊的火海已经将庄园烧成废墟，温斯顿家主茫然地站在庄园外，默默地看着族人的尸体还有身旁的残垣断壁。 我他妈…… 话还没说完，西方竟又传来轰隆隆的声响，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轰然倒塌。 快去查看到底怎么回事，都愣着干嘛？ 几名圣歌骑士听到命令，赶忙骑上战马向西方追去。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回到废墟庄园，气喘吁吁地说道： 家主，城墙被最早逃走的那头钢铁怪物给撞塌了。 塌了。 温斯顿家主精神一阵恍惚，城池是一个家族权柄的象征，城墙如果被人破了，是会遭到其他家族耻笑的呀。毕竟你连自己的家门都看不住，那就代表你的实力不行啊。此时万事皆休，今晚被人大闹了温斯顿城，自己损伤惨重也就算了，现在被人撞破城墙逃离，那就真是连寻仇的机会也都没了。圣歌骑士团的骑士长犹豫了一下： 我们查看了一下城墙坍塌处，发现那段城墙只有外体是砖砌的，里面全是填住的泥沙，甚至还有稻草。 温斯顿家主一愣，虽然他们不如伯克利家族有钱，但修筑城墙一事还是扎扎实实的。那城墙外面看着是残破了点，可当初修筑的时候，温斯顿家主拨付了不少钱，用料都是极为扎实。这么做本身也是温斯顿家主知道他们早晚会与北方开战，所以才格外舍得下血本。温斯顿家主声音更加阴冷了： 这是哪段城墙？ 7年前修筑的那一段。这逃离的敌人似乎是知道这段墙体有问题，所以才敢撞上去的。 这一点就是王从阳的精明之处了。这货来到巫师国度以后，别的事情没干，先从侧面摸清了很多细节。例如从一些三教九流那里得知某些城墙偷工减料，以此来作为自己日后的撤退路线。真到了危机关头，谁能想到他连大门都不走，直接选择撞塌城墙离去呢？ 7年前，丹尼尔，给我滚出来！ 大人，丹尼尔已经死了。 温斯顿家主愣了一下，然后麻木地站在原地不再说话。他沉默了很久之后说道： 搜查全城，那两名敌人虽然跑了，但说不定策应他们的人还在。另外观察家族领地北方，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物出现，尤其是从根特城过来的人。如果这事儿真是都铎家族幕后操控，那他们一定在北方还留有后手，说不定这是他们南下的前奏。 家主，您觉得这是都铎家族所为吗？那小子说的未必是实话。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才让你查。另外把今晚的事情整理成文字送去瓦杜兹城，亲自交给伯克利家主。 是， 温斯顿城镇发生的事情被各个家族的间谍们向外传递出去。这天下本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只一夜间有人大闹温斯顿家族的事情便传开了。任小素最终也没能追到王从阳，从温斯顿庄园离开后，他就朝对方的逃离路线追去，正好从断掉的城墙处离开了。然而这时候王从阳早就趁着他暴打小朋友的时候跑远了。任小素索性翻墙回到城内，等待着新的风暴到来。其实他今晚刻意的多次穿上外服式装甲，就是想让西北情报人员知道他们的少帅来了。但任小素还是有些担心，万一巫师们传递情报不准确，最后搞得西北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外服式装甲该怎么办。现在王从阳直接把墙都撞塌了，任小素立马放下心来，这个信号应该足够明显了吧。宏伟的根特城城墙上空荡荡的，没有巡逻士兵，没有立场鲜明的旗帜。诺曼家族与杜多家族在此明争暗斗了80多年，如今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维系着短暂的和平。根特城占地面积极大，曾有传言说若有人跑马纵横根特城，7天都跑不出东城区。这无疑是有点夸张的说法，但这座都城在整个巫师国度属民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它代表着梦想、野心、繁华，这里甚至有着整个巫师国度独一无二的下水系统。那下水渠道宽阔的犹如防空洞一般，这便让根特城从来都不用担心夏季的暴雨，也让整个城池看起来干净了许多。根特城在属民心里似乎一切美好的词汇都符合属民对它的定义，但只有在根特城生活过的人才明白，其实这里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什么特殊。那巨大的下水系统滋生了大量依托它生存的亡命之徒，这里有整个巫师国度最大的地下赌场。有人曾在下水道中叫嚣，就算是巫师进了这里也让他们有去无回。至于这句话的真实性就无从考究了。根特城中，诺曼家族与都铎家族泾渭分明地各自占据了一半城区，诺曼在东，都铎在西。一般情况下，除非万不得已，这两家的巫师都不会随意到对方的地盘上走动。此时东城区北方的巨大庄园里，明明是破晓时分，庄园中却有着数百名佣人仆从突然忙碌起来。巫师们得到家主召唤后纷纷起床，他们穿着睡袍来到一个极大的宴会厅中，热闹地讨论着刚刚家主分享的一则重要情报。情报是通过镜面传递过来的，消息格外的重要。仆人与仆从们一个个默不作声，仿佛听不见巫师们的讨论似的。想要在这种家族中讨生活，那就必须学会如何当聋子和哑巴。巫师家族看起来光鲜亮丽，家族里的巫师一个个也风度翩翩，但只有家族中的佣人才会知道，这些巫师们大多有着奇奇怪怪的癖好，有些癖好则格外血腥与残忍。宴会厅中，有关温斯顿城、伯克利家族、都铎家族的字眼不断飘荡出来。巫师们手持着透明的水晶杯啜饮着，杯子里是如同血液一般猩红的葡萄酒。就在这喧闹中，一名男佣端着已经用过的酒杯朝后厨走去，这些都是要送去擦洗的。他走过长长的走廊，走廊上繁复的窗棂镶嵌着彩色的玻璃，破晓已过，外面微微的晨光透过五彩缤纷的窗户显得格外神秘又诡异。有其他佣人迎面而来，他与对方微笑点头示意，之后便擦肩而过。来到后厨，男佣将用过的杯子放进石头凿空而成的水池中，然后悄无声息地用手指蘸了葡萄酒，在一块干燥的抹布上写了点什么。很快他将抹布揣进怀里转身而去，待到经过一名厨师身边的时候，不经意间便把抹布塞进了对方的裤兜里。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着，那位厨师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等南雍离开之后，厨师做出要上厕所的模样，离开了巨大的厨房。他躲进厕所之中，展开抹布，只见上面写着：温斯顿城坍塌，少帅已经现身，装甲火车。一句话不超过20字，却已经包含了足够有用的信息。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